就这样在我身边消失。从什么时候 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货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 买标具到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袁家酱的创始人马袁。马总你好。 疯狂见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袁家酱的创始人马袁。 好的，那节目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袁家酱这样一款产品。 我这个酱实际上是妈妈做的酱，然后也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然后就传到着说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产品吧。于是我们积累了100个种子用户，然后大家对我们的包装新名称以及克数价格都进行了一个商议，然后我们就把它给传导起来做起来了。就我们这款酱的话，因为也是没有主动添加防腐剂的，然后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然后辣椒素，所以大家觉得除了味道好以外，也吃得很放心，也满足现在可能一个消费升级的这个大众的一个需求吧。 那您肯定预期就是想成为中国的另一个老干妈，或者是更好的这样一个牛肉辣椒酱这样的一个品牌。 不能说第二个老干妈，老干妈是我们很敬重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能成为第一个袁家酱，而且我们主打的这个产品的话，实际上和老干妈也是有区隔的，因为我们的辣椒酱的话是用的那个鲜椒，鲜椒制的，所以我们的工艺会更复杂一点。老干妈是干辣椒制的，所以口味上也不一样。同时，我们现在主推的还有虾酱，也是不辣的一款酱。就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完全限制在一定要做辣椒酱这个品类上。 都是自己在家的厨房开始去进行最开始的尝试吗？ 最开始实际上就是在家的厨房。然后供不应求，就是妈妈的灶台做的酱，然后后面可能这样的时间持续了有半年。当然这半年里我们觉得啊，它的复购特别高，口碑很好，然后我们就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可以做成一个事业。然后我们也通过这半年的时间去做了一些市场调研，然后去考虑如果把它做成一个事业的话，它能走多长，整走多久。 是 对，然后半年以后我们正式注册了公司，找到了合作工厂，然后现在的就是可能更加，虽然也是手工的，大部分的还是手工，然后也 是偏流水线有 QS 的了。 那最开始的时候你们在家的时候量产，你看一天能满足多少的用户，然后现在是达到怎样一个量级了？ 一天最早的时候一天也就200瓶吧，从早忙到晚还得请几个阿姨来家里就摘辣椒洗辣椒切辣椒，也就200瓶、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外协的两个工厂可以保证每天量产应该在5万瓶左右。 现在又是怎样一个规模，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递增的一个过程？ 我对我们原家酱的认知还属于初创品牌，然后我们现在公众号后台可能有将近7万的粉丝、因为我们也会去经常的和粉丝去互动，然后我们自己有一个原，我自己会有个原掌柜日记的公众号，会定期写一些自己的一些日记啊、心路历程啊， 关于美食吗？ 就各种，或者是甚至八卦、甚至什么明星或者影视剧，就是很真实的一个原掌柜的日记，我最近在看什么，最近在干什么、然后我们的公众号呢主要是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公司在干什么，我们原家酱最近又干了什么、是不是在研发什么新品，然后能和大家怎么互动、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做了一些小的短视频放到网上叫漂食记，那么记录的就是目前哈是记录的就是在北京北漂这样一族他们平常都吃些什么，拍就是我们身边的就很普通的身边的你我他的这样一些比较真实的这种小故事，那么现在实际上传到京上头条号啊或者爱奇艺上，现在有些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50万家了、那么就通过这些各种样的方法然后来去和我们的粉丝有更好的互动。 从朋友圈微商做起，然后到现在你们自己有了天猫店，为什么转型说要往天猫或者是往更多的这样线上商城去进军？ 我觉得任何事业在变成事业之前它首先是门生意，首先我这个原家酱最开始就在厨房里做的酱，它肯定就是一个买卖，我认为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市场体量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它做成事业，那么后期的话，所以我们现在的重心也开始往怎么去和我们的粉丝互动，和我们的客户去进行沟通，然后怎么去把我们这个酱的话做成一个，就原家酱做成一个品牌。那么做成品牌化的话一定是要往更正规，我认为现在虽然消费升级了，消费人群虽然变化了，但是渠道实际上还是没有变化的，渠道是避不开的，所以该走的渠道我们还是得按照渠道的方法来走。 进天猫其实并不容易的、那你们是怎样一个过程，是很顺利的吗？ 我觉得我们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去年之前的话只有一个小淘宝店，但也没有特别用心去经营，因为我们资质没有满嘛，我们是去年1月8号注册的公司，然后今年1月8号的时候我们是满了1年以后，我们就向天猫提交了申请、也向他提供了，因为现在天猫申请是有难度的，像您刚才说的，首先他得进他的品牌库，他认可你是个品牌，然后他才能够得到一个天猫旗舰店的获准资格。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包括我们现在线下做的情况、线上做的情况、我们的营业额、我们的公司架构、股权架构，甚至还有我们未来的广告投放的一个预算，这些全部都要给他。然后很幸运的是我们就第一轮就通过了，然后我们过完年以后进行了简单装修，现在天猫已经开业十几天了啊。 那有考虑在线下的一些合作？ 我们线下实际上有，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去年一年除了有一些，因为没有进天猫嘛、除了有一些像环球捕手、百度外卖这些平台以外的入驻、那么实际上还放了一些微商、那所谓的微商呢，我觉得现在可能人对微商有点误解啊，就我们这种是真正有货的然后再卖、就确实是客户觉得好吃他就觉得我愿意跟别人分享，然后这里面不乏也有一些他本身有一些线下资源呢，我们并没有限制他不去做线下，所以现在北京的一补莲花呀、部分家乐福呀、还有金客隆这些大型超市我们是已经都入驻了、所以线下我们包括电商互联这些，我们实际上线下也有在对接。 有好吃因为有品质，所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嘛。 我相信一句话，就是当就是我们自己的做事风格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在专注，我觉得小公司啊，我们现在我定位还是偏小公司。小公司的话，应该专注做产品。只要你把产品做好了，那么自然你就会发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帮助你的力量，它就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实际上一开始的速度还是蛮快的，这么快就进入了线下或者有一些平台。但实际上我们对市场一直也包括对产品和对客户也都保持着一个敬畏的心态。我们还是会想专心的好好的把产品更加优化，做得更好。 那你们目前原家酱 有怎样的一个团队？ 就是三间马车是我的合伙人这样子，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分管一个生产，然后一个市场，一个可能电商线上的运营这一块。那么我们的公司主要是分为用户运营、产品运营，以及就是供应链这一块的一些相关事宜。目前我们的核心人员可能有十，在北京这边可能有11个左右，然后不包括工厂那边的。 明白 啊。 那主要都是分配在市场或者是分配在其他方面， 主要还是对品牌的一个建立，主要还是做一个运营的工作，跟客户去沟通，了解客户在想什么，然后反馈给产品这边的话再去反馈给供应链，然后再及时的对产品进行改良和改进，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再加上线上的运营，包括天猫也好，或者我刚才说像百度外卖这些其他的一些第三方平台也好，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动销啊。 明白。那一个好的一个品牌，他想前期这样一个发展路径，肯定是先追求一个爆款，然后爆款的产品，然后来去推向市场，然后得到很多的认可，接下来肯定会发展更多的 SKU。 那目前远家酱有多少 SKU， 多少产品？ 我们目前时尚就3款 SKU， 实际上准确的说应该是5款，因为我们的辣酱和牛肉酱有分魔鬼辣和中等辣，那么如果把它作为2款产品的话，那就应该是5款产品。目前都卖的还是不错的。 是哪五款都？ 就是原味鲜椒酱就中辣，然后原味鲜椒酱魔鬼辣，牛肉鲜椒酱中辣，牛肉鲜椒酱魔鬼辣，还有一款虾酱。虾酱是去年12月份出的一个新品，是不辣的，然后目前的话口碑啊各方面还是不错的。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个数据，我们虽然进天猫才10几天，但目前在虾酱，就是天猫的虾酱这个品类里，现在我们这个品牌的排名应该已经在前10了。就是你去搜虾酱的话，它下面的自然搜索会出现远家酱，还是蛮可喜可贺的。我们还在慢慢在做啊。 明白。那您可以说您这一路的创业过程当中都是非常顺利的，那这样一个顺利的过程，您觉得主要是因为你们的团队的核心在哪一方面，或者是您自己的一些优势，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资源所导致？ 就是我们实际上也面临了很多的困惑困难，就包括实际上我们之前有生产一批货，然后因为不达标不合格，然后直接就把它全部都处理就砸掉了，然后亏损了20多万直接。对于小公司来讲，这20多万实际上还是很心疼的， 对吧？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磨合，你看从我们实际上从有花了半年的时间在家里的厨房，对，然后又花了将近3-4个月的时间，我们才真正的出来一瓶就是工厂出来的酱，这里面实际上也花了很多精力。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还是对还是我刚才回到刚才说的，我们对市场很敬畏，对客户很敬畏，所以我们对产品的话是保持了一个，就是我们有3个绝不，就是绝不投机取巧，然后绝不以次充好，然后绝不就绝对不会去用一些滥竽充数的东西材料啊，然后我们绝对不就做添加这样子。我们实际上在这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引进了一些设备，虽然我们现在是工厂是外协的，但有些设备是我们自己引进的，达到了新的一个灌装，然后就能达到我们这个。我们还同时还去做了防腐剂检测，就正常的酱我们去做一个普通检测就够了，我们还去做了防腐剂检测。然后同时的话，我们的另外两位合伙人跟我们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是我的丈夫，还有一个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在工作中是很好的伙伴，我们相互信任，然后也是相信这个东西可以做得好。我们实际上我们三个想法当时很简单，并没有说我们一定要成为下一个老干妈，我们是觉得一步一步把眼下的每一件事做好，那你做好了它每一步，那个结果实际上它就必然会在那个后面。 那上一节目聊到了袁家酱，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国一国二车主有福了，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盛会相约318见精品时代，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11重礼倾情放送，318团购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做酱这一块是您第一次创业？ 刚到北京来的时候，在给一个很大型的公司做董事长助理。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给他做了2年多的一个助理工作，我学到了很多，因为他教会了我，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教会了我怎么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从职场小白，然后还变得还算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吧。然后后面我就创业了。我第一次创业的话，也是在他的支持下，他也很鼓励，说他觉得我还是有一些创业基因的。然后我和一个合伙人在青海那边承包了1000亩的地做黑枸杞，就是青海的黑枸杞。是因为黑枸杞这个产品本身它的受众上还是有点窄，然后它需要一个市场培育时期。我们在当时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就是可能黑枸杞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我们是经历了那个从不知道然后到别人知道黑枸杞那个阶段。但在中国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东西啊它好被发现了或者被炒作起来了以后，它就会有大面积的人工种植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情况，然后乱价的这种情况。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面临的种种的困难。二个来说呢，就是我当时的合伙人，因为他全家家庭的关系，就我们现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啊，然后家庭的关系，他们全家要举迁到深圳。毕竟他有孩子的一个教育，然后呢变成我们俩就只能通过异地去沟通，而我这边公司不可能全部给他搬到深圳。 对对对， 虽然他当时说了我拿出一部分股份，因为你直接这边太辛苦了，拿出来，但实际上到后期我们在面临一些沟通的时候， 其实这个效率 是很低的，会有影响效率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视讯电话或者他偶尔回来，那么后面就是会发现做得很力不从心，然后后面我们协议就大家就没有再继续做这个项目了，等于那个经历也有一个快1年多吧，然后紧接着我就做原价酱了。 明白明白。那为什么想在这一块儿发力？你本身是一个吃货吗？喜欢吃？ 第一个，我本身是个吃货，我对吃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我认为我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这是一块。二个来讲，我认为我不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如果我去和一些科技类行业或者是那样子的行业去竞争，跟我竞争呢全部都是一些什么海归博士呀，或者这些，就是我觉得他们太聪明了，我可能竞争不过。而且呢，实际上科技类的行业实际上它有时效性的，而食品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慢慢去用心做的一个东西，只要你把握好品质，只要你把握好口感，那么它是可以做成一个长长久久的百年企业。做食品的百年企业特别多，我去过日本或者一些其他国家去看，尤其像日本这种就特别明显。你看一个小小的拉面馆，它可能都有100多年的这种历史，但人们就喜欢它这个味道。我认为这个东西再不地也是能做一个，就是规模不大，但是它能长长久久做生意。但是如果你想好好做的话， 中国还是中国或者世界的人口红利还是在这里的，一样可以做的会做的非常大的一个事业， 把这个酱从中国市场然后慢慢的往更多的国外可能华人的市场去延伸， 有在而且我们今年的话这块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比较着重关心的一块，我们现在实际上和英国和日本这边的话有一些在对接，就是他们商会那边也在对接，但是这个出口的东西每个国家尤其是食品每个国家的标准不同， 对对， 它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快，但是我们也是在努力的积极的在对接。 明白。那一面是对接更多的啊可能商家去进行合作，那有没有想做在，因为现在可能线上也是一个风口，但是线下可能也是这一七年可能线下也是一个爆发点， 对， 有没有想在线下建一些门店或者是这样的找一些代理？ 暂时我们不会建门店，我觉得这个也不要面撒太广了，否则的话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去做我这种特别暂时不是很专长的东西，我们更多的是把品牌树立起来，然后找到更多的合作人和线下的，我觉得这个计划起码也是要放到三年以后了，因为你把时间轴往长看嘛，我觉得我们会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太浮躁，就是慢慢来，它反而会比较快，我们把时间轴拉长，这个我觉得放到两三年以后去考虑。 有没有考虑过借助资本的帮助？ 实际上我们有朋友投资，去年应该是他认识我们比较久，他相信我们做的这个，相信我这个人， 反 过来讲他觉得我们的产品很好吃，就投了一点，也有在个人投，然后对于机构投资呢，这些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一些，或者别人找到来也有一些接触，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个跟有些那个行业还不大一样， 对， 不是说一定需要很多的资金驱动，可能自己慢慢做的话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对， 我们现在更看重的，我们不排斥有资本的进来，但是我们希望它能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资源，比方说海外市场啊，比方说我们后期做到一个程度，我可能需要自建工厂，那个时候它能给我一个助力，有资本的驱动可以帮助我们发展的更快是可以的，但这种东西我们不强求，因为本身我们觉得我不喜欢现在一没事我们就去找投资，因为前段时间我觉得投资也很可怜，前段时间有就是投资好像大家都愿意去编一个故事，然后把投资的钱拿到手，然后不好好做事，觉得好像我去忽悠投资人比我正经做生意要来得更快， 对， 我们不是这种观点，我觉得在投资嘛，我看得很清楚，它是不会雪中送炭，只会锦上添花的。至于这个东西不强求，有的话呢可以去谈，可以去聊，但是我们还是先自己把自己养活好了，我觉得也可以的呀。 那你们在17年有哪些目标和构想？ 17年我们希望第一个把天猫好好做好，因为这个是一个品牌的就现在人的消费习惯，看到你这个品牌的话，他肯定第一个会去百度查一下，第二个会去天猫查一下， 对吧？把这个东西给做好。二个来讲，我们自己有一个销售计划，希望能够完成，同时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合作方吧。然后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是静下心来把产品打磨得更好。包括产品的一些周边，然后把客户的沟通更好。现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就是带来的机会，就是传统的你的一个酱卖到超市，你不知道你的客户是谁， 是， 你不知道你卖给了谁。但是现在的不一样了，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你可以和你的客户就更直接的交流，你知道他的年纪，你知道他的性别， 对， 你知道他的城市，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以后想做的一个数据，就是这块的会我们在可能现在我们的数据基础还不够多，但是未来这块也是我们可能今年比较重要看重的一点， 想建一个大的社群，可能 对有更多的这种互动，和我们的客户能有更多的这种互动，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年着手会做。还有我之前说的，可能我更去关注海外市场，对，了解海外市场规则，就不用特别着急，先了解规则，然后看看在一个什么合适的时间可以进入。 量级方面您觉得希望在今年达到一个怎样的用户的量级？ 用户的话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今年给自己定的一个销售计划可能在5000万吧。 那节目最后呢，感谢袁家酱的创始人马原马总来接受我们采访。 谢谢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创业老司机，空调行业摸爬滚打十余载，突遇金融危机，如何战胜艰难险阻？新三板突然叫停，究竟为何？一起走进张明的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同时参与本期节目录制的还有车库品牌的 CC。 我是 CC， 大家好。 前段时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中国稳定的基础是制造业。在他看来，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会移到海外，因为那里有高端制造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也会移到海外，因为那里有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这样一来呢，中国还能剩下什么？就只剩下那些互联网服务企业了。那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形呢？任正非说，依然要关注制造业，这是中国经济稳定的基础。那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制造业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创业者，可以说是创业领域的一位老司机了。他是维金智能环境科技的创始人张明。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 大家好，我是张明。我是大学一毕业，1995年一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一家专业的空调制造企业啊，它的名字叫飞鸽空调。这个呢是我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也决定了我今后人生事业的走向，就是说在这之后的20多年我都没有离开这个空调制冷暖通这个行业啊。同时由于我大学学的专业呢是国际贸易专业，所以呢我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没离开过，也就是说从我的第一份工作到目前来讲，我的专业都是和出口有关啊。但是今天为什么有幸又坐到这里呢？就是因为2年前我们就开始把自己的关注力从国外市场转移到中国。在我的大学毕业以后呢，我从事了进入了不同的公司，这里面有中外合资企业，有我们国有的外贸公司啊，也有南方的这个私营企业，但毫无例外的我的业务都是和空调的出口有关系。在我个人的这个销售经验当中呢，我先是在08年之前，我的主要关注的市场和从事业务的市场都是欧洲。08年金融危机以后呢，我们就转向了，这个转向就是转到了北美市场，主要就是指加拿大和美国这个市场。 好的，那刚才我在开头也提到了任正非说的制造业会移到海外市场，那您对这个观点认同吗？ 关于主持人节目开始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想不能简单的只是站在一个正方或者反方的角度上去理解我想任总所代表的有可能是一个世界500强里的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电子制造研发企业的一个观点，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更多的是代表广大的中小企业的观点去看这个问题。所以从我这来讲，我认为在目前的国内的大的产业环境下，大多数企业不想走出去，他们首先是如何在这种恶劣的大环境下更好的生存，好的转型，更好的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回到我们自己企业来说，我们的答案是很明确的，说一定是向高端转型，而且这个也是我们一贯走过来的路。所以如果再谈到制造业如果要往哪儿走的话，如果是用到我们自己企业，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具有高端产品制造的能力，如果有高端产品市场的开发能力，我认为哪里有市场，我们的制造就会到哪里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和美国和加拿大的客户合作，在当地设立工厂，这个也是有这方面的计划和考虑的。但是在中国这么庞大的市场面前，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我们企业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扩大规模。 所以是跟着市场走的。 对，其实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张总，你可不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介绍一下您做的项目？ 简单的语言先介绍我们的产品。产品就是说利用直流变频技术专注低温制热的空调和空气能热泵的产品。产品的目的是满足在特定的空间所有的制冷、制热、洗浴热水和空气净化处理。这个就是由我们的产品延伸到一个解决方案。 那您最初是从04年就开始创业了？ 是的，04年。 当时也是空调行业？ 对，我刚才说过啊，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对。 谁都不是心甘情愿的去创业。大家都知道打一份好工远远胜过自己去辛辛苦苦的创业。只是当这个时点来临了吧，你就觉得顺其自然。因为04年我原来所在的空调公司呢，因为某种原因是停止运营了。但是在我们出口，当时我是负责它的出口业务，其实还是做得红红火火的。那在这个角度之下，我认为我手里掌握的市场，那我还可以把我自己的业务继续拓展下去，所以就决定了自己创业。所以04年就组建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 04年您创业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海外的市场是吗？ 对，04年的时候做出口，针对海外市场，主要是针对欧洲市场。 那您欧洲市场做了多久呢？ 其实欧洲市场是从我在之前的企业一直到08年之后的08年，我都是集中做欧洲市场啊，包括这些北欧啊、西欧和南欧的这些市场。 那时候您就是已经开始做实体了吗？ 这个时候还只是在贸易公司的状态下，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客户端我们接订单，然后拿到当时的国内一些主流的空调工厂，请他们代加工，贴牌，帮客人进行这个品质控制，过期。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贸易。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后来您又开始做实体了，做自己的工厂，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从04年一直到07年的下半年呢，通过我们这些贸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在产品的品质控制，客人提出的一些特殊功能的实现上包括交货期的把控上，还是有很大的诸多障碍和问题的，不能完全的把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服务，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自身的信誉尤其在海外客户这个打交道过程中，信誉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量就是决定07年下半年我们就决定自己组建一个小工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珠三角大家众所周知是我们国家制冷暖通行业最成熟的一个区域，它的配套能力非常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自己的工厂，其实在外围条件和市场条件上都已经具备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做生产加工制造。 您当时把工厂建在了国内还是国外？ 很可惜没建到国外我还是把工厂建到了离自己家最近的地方因为我到了广州就一直住在广州所以工厂也是建在广州，在广州的番禺所以这样的话我又兼顾了家又兼顾了工厂，这个我觉得还是感觉自己很舒服的。 在国外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 对，因为在初创期呢，实际上由于那个时候的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来讲中国的制造业还是有很大的成本优势的只是说时过境迁，十年以后有可能这方面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 工厂建在广州这边，除去是因为离家比较近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广州位于珠三角的中心，在珠三角的西岸，比如说广州、佛山、顺德、中山，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制冷暖通行业最聚集的一个地区，它的行业的成熟度和配合程度可以讲在全球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地方，所以对设立生产制造方面来讲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要做生产做制造。其实大量的来讲我们刚开始做的就是组装，所以这个就是成立工厂的初衷。上呢我们对市场还是有把握的，有成熟的客户也有成熟的产品， 所以这样的话对于初创期的工厂来讲能解决工厂生存的问题。 在初创时期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只有十来个人，但是随着几个月的运作以后，因为再加上我们的生产工人，有可能我们就成了一个大概25个人的一个小工厂。其实这样的工厂在珠三角很典型，星罗棋布，到处都是。 您这25个工人是怎么来给他们就是分部门或定位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工厂啊，因为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哪怕一个部门有一个负责人，但我们也是把整个的内部的运营机制和机构都是完整的建立起来啊，包括生产的整个流程和机制也是按照正规化的流程和机制去建立的。 在那个人员的岗位定制上是做生产制造这一块的人员的配置会比较多一点吗？ 对因为从一线车间工人来讲那是占了工厂整体人数的2/3。 因为他毕竟要生产产品。 对，没错，是这样。 在珠三角地区像海尔啊海信啊他们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生产的这个工厂在那边附近？ 是的，因为虽然海尔海信是我们传统品牌，但实际上随着他们海信对这个原有的科隆荣升的收购他就是自己在广东的顺德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海尔也是在顺德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生产的不只有空调也有冰箱冰洗产品所以讲大家电巨头的渗透基本上到处都有。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特价房，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创业老司机，空调行业摸爬滚打10余载，突遇金融危机，如何战胜艰难险阻？新三板突然叫停，究竟为何？一起走进张明的创业之路。 您和其他的这个创业团队可能不太一样，是您是其实先找到了市场，然后再开始做自己的产品。 可以说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觉得虽然是自己创业，但是也要最大程度的降低创业风险。 啊，那手里有了市场，心里就不慌了。再加上本区域有很强的配套，那我就觉得这样再去做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啊，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 您是从07年开始做这个生产的，到了08年的金融危机对您有什么影响吗？对您的企业？ 可以说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如果没有08年的金融危机，有可能就没有今天的维京智能环境科技。因为在08年这个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呢，我们工厂有一段短暂的这个叫兴旺史啊，因为由于我们客户资源比较多，订单也很多，然后做不同类型的产品，由于珠三角配套能力强，可以说我们什么产品什么订单都敢接都敢做。这样的话，我们在2008年9月份之前呢，我们工厂的虽然是一个小工厂，但生产是红红火火，大家忙得都不亦乐乎。但是刚过9月份，我们就发现突然急转直下，所有的客户都没有订单了，没有任何资金的来源完全靠自有资金的支撑，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所有的客户都停止了他们的业务。反观上半年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也很多钱，但发现由于人员的迅速膨胀已经消耗殆尽，这个时候感觉一切已经太晚了。那没有办法，只有苦苦支撑，工厂也从高峰期的将近30个人变成了13个人，剩下的人也只能拿一半的工资，但是给大家还是有承诺，只要公司现金流一恢复，会补齐大家所亏欠的工资。那这样的话一直熬到2009年的春节，刚过完春节，我们就收到了从北美来的第一张订单，这是一个可以讲是一剂强心剂或者叫救命的订单。那这张订单有它的特殊意义，因为它恰恰是我前面提及的，是一张直流变频空气能热泵产品的订单。早在2007年我们刚成立之际，我们就已经做研发，给客人送样去试装去测试，那这个时候客人通过了，然后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市场上面不是在乎你企业有多大的规模，做多少的订单量，而是说你企业在危机来临之际靠什么可以真正生存下来啊！我们就发现北美来的订单不仅单价高，利润也高，而且客人付款也及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反思了，就决定砍去所有与直流变频技术无关的产品，就是专心投身到直流变频控制技术应用到产品上，应用到低温制热这个上面，公司第一次开始聚焦了。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一个领域是别人达不到的，我们依然可以生存下来 的确当第二次这个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也就是说是2015和2016，其实整个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这个时候不光是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国内的大经济环境也是急转直下，其实杀伤力较之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回想，如果没有当年的及时转型聚焦调整，明确企业的这个发展战略的话呢，我们在目前的这种低迷的环境下是没办法生存的。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您刚才说在07年的时候，在我们企业订单特别多的时候，这样的那个时候是一种就是那种忙碌的景象，你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吗？ 忙碌的景象可以说我们1000多平方米的一个小的厂房里面，已经塞到所有的物料已经塞得不能再塞了，生产线和物料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间隙了，工人有可能看上去只是在物料当中穿，然后出来的产品呢只能堆在我们厂房外的这个小小的街道上等待出货，实际上是一种忙乱的景象。在当时看来大家有可能心里乐开了花，在今天看来有可能是不堪回首的一个景象 您认为不堪回首？ 对 我觉得有订单不就有利润，有了利润企业家不就高兴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设立企业的初衷呢，首先是生存，至于就是盈利来讲呢，有可能当时的概念还不是那么强烈有可能跟我个人这个生活背景有关系，但现在想来呢，就是说企业盈利是以第一位的，

是眼泪吗？这算不算回答？你问我为何那么听话，为了什么宁愿没有想法，就坦白承认吧，是自己太傻。不见任何变化，天真的准时回家。别让我在街头漫无目的游走，以为你会教训我。别让我的寂寞浸湿无味的酒，融化悲伤的泪，在别的男人胸口。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